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顺义区戏剧曲艺家协会迎重阳敬老慰问演出昨天举行，文艺工作者们走进社区，以笑满京城德润人心为主题，为老人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演出，请听报道。 舞台上，文艺工作者正在演唱的是评剧代表剧目《小女婿》的经典唱段。舞台下，几十位老人也正在欣赏这场专门为他们准备的演出。 能在家门口看着大戏，心情非常激动。 正在说话的这位是石原东区的居民李秀兰，他一大早就来到了现场。作为一名评剧爱好者，他可以说是过足了戏瘾。 我们这个60多岁以上的呀，都跟这个评剧有不解的渊源，特别喜欢听评剧。 除了评剧，顺义戏剧曲艺家协会还带来了相声、快板、双簧、魔术、二人转，还有川剧变脸等演出，这些也都得到了现场观众的好评。顺义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宇文瑞娥告诉记者，这已经是协会近期组织的第6场迎重阳敬老慰问演出了。 提前2个月我们就开始精心的安排各种节目，大部分都是根据老年的喜好，以评剧为主。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我们会致力于打造顺义本土原创的剧目，丰富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在演出的过程中，石原东区社区居委会还组织志愿者包了饺子，送给了现场观看演出的老人和社区中的独居老人，同时为他们送上了重阳节的祝福。石原东区社区党总支书记董迎春说， 重阳节活动秉承着咱们社区活动的理念，就是做传统中国人，过传统中国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市文联主办的笑满京城德润人心首都艺术家慰问演出昨天走进通州区中仓街道社区，为居民带来专场文艺演出。这是重阳节即将来临之际，首都文艺家深入基层，丰富群众节日生活的系列活动之一。梦祝京西晴暖重阳，北京市门头沟重阳文化节诗歌大会今天在门头沟影剧院举办。名家讲堂《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年》今天在十月文学院举办。活动当中，著名文学评论家白夜和张宁将围绕《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年》进行对谈，以自己对文学和中国社会进程的理解，带领大众重返《平凡的世界》描述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而对比分析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提高公众对经典作品和改革开放的认识。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十三生》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十三生》，将台湾蒙甲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陆保利票务官方网站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主辅路都是车多的路段，东北四环四海桥内外环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满地花，我望着你，对你说我爱你，你却摇摇头。多年后，校门口，满身行囊在肩头，我望着你，对你说我走了，你只是挥挥手。 在乐享生活的开头听到歌曲，不常见。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07分，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放歌呢，是因为前一段我们十一特别节目的时候呢，前后有电音乐，然后就有听众私信我说，哎，其实在节目里边加入一些音乐的元素啊，让大家听到一些不同的歌曲，可能有时候既反映主持人的心境，也反映哎呀这个季节，就是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想听这首歌。 为什么你哭了？ 好了，不伤感了。虽然说秋天呢有点凉意了，但是呢今天这一位很久没有来的老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是，哎呀，这怎么说呢，这真的是很热情洋溢的热情洋溢的一期节目。我们来到周二的板块，虽然说呢周二以前我们是在客厅的一个空间里面要跟大家聊各种各样招待朋友的，但今天这一位朋友因为好久没有来了，他到底去哪儿招待朋友去了，然后他都被哪儿的朋友招待了呢？欢迎一下 Demo 音乐私塾的创始人张家迪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好久不见。 不好意思，我们的听众已经忘了张老师是谁，我们得从头说起了。其实呢家迪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以及我们节目编辑的这个尤克里里的老师。 没错， 我想找你学来着呀，这不怨我，对不对？从我搬家开始，整整有大概3个月的时间，家迪老师都在世界各地过着他非常愉悦的属于30多岁的一个暑假吧。 没错。 去了哪儿？这3个月的时间？ 主要去了非洲和美国。初衷是去非洲，结果后来拐了一趟美国。 对， 你这拐的有点近啊，就是这个，反正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之类的。 是 啊，三个月的时间，在非洲待了多久？ 将近一个月。 嗯 嗯， 你是今天在我们的客厅板块要聊一聊在非洲被非洲人民招待的， 是，对， 这样一些，你知道，说到非洲，因为很多人确实还没有机会去到那里， 是， 也会好奇，说现在能去了吗？安全吗？会有一些好奇的地方。 是的， 你今天乐器带了吗？ 带了。 对对，但是我也想问说，就是讲非洲的事儿跟这乐器有什么关系 啊？带乐器是因为本身我喜欢旅行的时候背着把吉他，因为路上可能有灵感写歌啊，包括通过带着乐器能认识很多可能跟音乐相关的朋友，所以我喜欢带着吉他去。 因为去到非洲大家的感觉也会是这样，就因为我们在微博上面发了预告以后，就有朋友说是不是一吃饭就尬舞，你看就是我们就会想到说他们就是一个啊，就是很喜欢唱歌也很喜欢跳舞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一唱歌就尬舞吗？一吃饭，他说的是一吃饭就尬舞。 还你说到这儿还真想起来，本来想说不是，但是我突然想起来，其实也是，就是我们在马赛马拉的草原上的那个酒店住的，它是拔地而起的，建的那种比较土的那种酒店。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一群人，就是有就黑人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然后就出来了，开始就我们吃饭，他们那儿尬舞，特别尬，但是很有意思，对， 就是突如其来， 对。他就是酒店的， 有什么理由吗？也没有，就是欢迎， 就是好像是欢迎，或者是他酒店提供的一个表演，但是他会在吃饭，就是没有人告诉你，然后直接就出来了，所有人都在拍照，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很尬，然后他们会对着观众就是进行这个有些肢体的互动，对， 肢体，这个啊，就是今天我们在微博上面呈现的呢，仅仅是图片。啊，等佳迪老师呢就缓过来，就是就也回来没多久啊，等他缓过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微博上面上一些这种，我相信当时尬舞的时候你也肯定也拍了， 对对对对， 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视频啊，包括动图啊，去了解一下。那今天呢，想要跟我和佳迪一起来聊一聊他刚刚结束了将近一个月时间的这个非洲之旅，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人和事，还有背上吉他去旅行的佳迪老师有什么样新的创作的灵感，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也是为什么在节目的一开始会放歌的原因。今天确实是一个和音乐脱不开，音乐元素脱不开的一期节目。当然更多的呢也是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或许了解或许真的是没有那么了解的非洲。 对 啊，微博可以来看图，佳迪带了九图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们第一条的直播帖，就是今天的内容啦。北京户口的北漂说，今天小夏姐姐这么勤劳啊，这么早就发帖了啊，这个要给我点赞。对，就是总是被你们 diss 啊，要不然就是因为是商业直播不发直播帖啊，这节目都开始了还不发直播帖，其实有时候是微博没刷出来，还被你们 diss 说，哎呀别人都在减肥，小夏姐姐只有你在长肉，被你们 diss 多了以后，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自己啊，重新的塑造一下我非常勤劳的这样一个形象。我们说说非洲，佳迪这一次去是一个什么样，总会有一个缘由。 缘由是这样，就是之前有个大学的时候很好的一个好朋友好哥们儿，他是毕了业之后他就一直在各个国家旅行，他去了很多很少见的国家， 他是职业的旅行师，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算是职业的全球人文旅行师，摄影是人文摄影师，对，然后呢他在中间好多年没有见的，他一直在各个地方，尤其在非洲待的比较久，然后前两年回来之后开始在 DMO， 因为 DMO 每周会办沙龙嘛，在 DMO 做过好几期他的非洲的经历的分享和摄影展，包括动物啊，非洲当地的人民，然后做沙龙的时候每次我都会倾听，包括我们平时聊天，我就了解了很多非洲的东西，我就非常感兴趣，对，非常有意思，加上他就正好是要又去，然后呢我又最近又很喜欢拍照拍摄东西，我就特别想说去那边跟他走一段他的行程，因为他行程就是很人文，不是那种纯旅行纯玩那种的，所以我就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带了单反啊，带了摄像机，然后带了吉他跟他一块儿走了一段行程，然后接触了非洲很 local 很深入很当地很深入的一些人文的事情，还有就是去看了那个动物大迁徙。 这个我当时你决定去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季节 嗯 啊，好像正好可以赶上了。 对，其实昨天晚上我来之前，我有给 demo 的就是学生们、粉丝小伙伴们分享，就是说我最近明天我要来这个乐享生活做节目， 嗯， 同时最近可能也会做一些沙龙，线下的沙龙分享， 嗯， 然后他们说，张老师那夏天去多热呀。我说其实那你想错了，嗯，因为很多人其实直观会这么想， 我们觉得非洲一直都热， 对， 不单单是夏天热 但是其实本身非洲在南半球嘛， 嗯， 它其实季节本身是相反的。当然就是说非洲由于它的地形关系，它其实全年并没有四季明显的分化， 嗯， 它主要分为旱季和雨季。但实际上我七八月份去的时候它是冬天的感觉， 嗯， 当然它没有那么冷，不会说下那么大的雪，就像北京的春天或者是初秋一样， 嗯， 那种。 所以我们对于非洲啊，可能真的是由于这个肤色的问题， 嗯嗯嗯， 对它有一些误解。 是的， 觉得因为一直晒所以黑， 对对， 其实人家也不是一直那么晒， 还好，对， 也会有北京春天的感觉。 嗯，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它就是其实多方面考虑，不管是环境、人文，然后包括城市建筑各个方面，其实跟我们想象的有很多的差别。 嗯， 就我觉得可能我们接受的关于非洲的讯息还是比较少的。对， 嗯嗯。有人说让我现在来尬舞啊，现在又不吃饭，我尬什么舞呀？这是啊，佳迪都说了，人非洲人民啊也是在酒店里边，你们来吃饭了，然后欢迎一下，你们都没请我吃饭，我这哪有尬舞的环境和条件？好了好了，就这个想要跟佳迪一起来聊天啊，当然了，也可以跟我各种尬聊，欢迎你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这是机缘巧合去了。刚才你也说了，会有一个朋友真的是以自己内心的一个坚持作为他旅行的一个目的。 对， 每一个人旅行的诉求会不太一样。 嗯， 尤其你说这个同学又是真的是以此为职业了。 对对， 所以他会做得非常的人文，然后呢又很 local， 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都会去深入的了解。 对，很深入。对，嗯， 那这20多天你们是大概走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啊？ 主要就是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 嗯， 然后呢在肯尼亚待的时间最长。因为是这样，就是它涉及到一个就是怎么讲，它叫贫民窟。 嗯嗯 啊，那么非洲有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然后呢就是他之前有很深入的去做过一些采访啊，一些记录什么的，然后我有跟他一块去走。 嗯， 所以其实是把肯尼亚很多城市，比如它的首都内罗毕，还有就是我特别觉得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肯尼亚有一个城市叫蒙巴萨。 嗯， 那个地方就像夏威夷一样，就像佛罗里达一样，就像洛杉矶那样一样， 嗯， 就是它是一个海滨城市，很漂亮很漂亮，就你完全就我去之前完全想不到非洲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嗯， 然后包括还有马赛马拉的这个大草原，动物大迁徙， 嗯， 一望无际。对， 这是我们对于非洲的概念。当然贫民窟是一个部分， 嗯， 啊，是可能很反映他生活状态的一个部分， 没错， 但是也美景大家也通过很多的记录的方式见到过很多。 对对， 真正的看到那些美景的时候，你内心是难以，真的是说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地方， 没错， 这种景色是难以形容的。 是是，其实我们对非洲的印象可能就是比较穷啊，比较脏啊，比较落后啊， 嗯， 比较怎么怎么样。但其实他们有非常美的地方，那个美的地方我觉得它的美不次于说三亚的那个海滩， 嗯， 或者是那种感觉。对， 嗯， 很神奇。嗯， 还有今天佳迪带来的图八我也特别的喜欢，就是热气球。因为， 嗯， 因为说的热气球当然世界很多地方也都会有，像土耳其啊都会很吸引大家去拍各种各样的照片。 对， 对， 对， 对， 对， 但这在非洲看到这莫名有一种炙热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还是我们对于非洲那个天气的误解？ 嗯，其实在做这个热气球的时候是在马萨马拉的大草原上，是一望无际的。 嗯， 然后它的特点无非它的特点其实跟土耳其不一样，土耳其是可能有山啊山丘啊，然后那样的感觉。 嗯， 非洲的热气球基本上就是你的下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可能就是掠过几头大象，十几只狮子， 嗯， 然后长颈鹿、角马，各种各样的动物就在你的下面，然后这个热气球是可以飞高也可以飞低， 嗯， 就非常的神奇。但是在非洲其实还是在草原上，还是就是有稍微有一些热，在正午的时候太阳晒在身上可能还是穿个短袖比较舒服，但它不会说那种特别燥热的感觉。 嗯， 对，嗯， 这个很自然很人文的感觉， 嗯， 我觉得是会在很多世界的角落都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的。但是有一点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你去了很长时间嘛，我也一直在刷，因为有一些朋友出去旅行呢可能会及时的分享一些行程，但我觉得你没有那么及时。 我没有及时，就是我 是因为非洲信号不好，还是因为你刻意为之说我就想攒着，然后等我梳理好了我再来分享。 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首先第一个信号确实不好。这个 你看我就知道。 这有 很多的时候是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分享 啊，对，其实我无时无刻都想分享，特别希望就是说我带一个剪辑师，然后我这边拍完照片直接修片，然后拍完视频直接剪辑，然后直接发出来那种感觉。因为当下的东西特别想去分享，但有的时候确实没有信号，再一个的话有的时候用单反拍的一些照片嘛，然后需要导到手机上啊，可能有的时候你需要再选一选啊，有一个过程，所以可能就会比较滞后，加上行程又比较满，我不太喜欢待在酒店在那儿那个躺着弄东西，所以就可能行程比较满，一般都是在抽空去做去传照片，对。 所以现在他那边的信号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 如果要去的话，你会有建议吗？ 其实还好，倒没有那么夸张，只是就是说，像去马赛马拉这种草原上，那它完全是脱离城市，它附近的那个电都是靠自行发电的，就住的那个酒店。所有的东西，所以说它的信号会比较差一些，但在城市里面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对对对。 马赛马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热气球的， 没错，热气球的地方， 乘坐它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它和真的就是和世界其他的地方，土耳其也好呀，包括其实国内也会 有 一些地方有热气球，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刚才家里说到的，升起来看动物，降下去看动物，一直是你在看动物，动物也在看你的 这 个状态。 是 大家，我真的是很建议大家先来看我刚才说的这个图八热气球的这一张，因为其他的图片呢，家里也会给我们展现不一样的非洲。就是会有热情的一面，但是我是这一组图下来看完了，是第八张图给我最宁静的感觉。 没错， 就是我觉得哦，这是非洲很安静的一面，没有人，本来信号也不好， 是 没有人，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说我终于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我就和自然，就和这些动物就有没有可能去对话， 对 感受。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索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我们来找一找第八张图片是热气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直播帖，感受一下这样一份宁静，是由 Demo 音乐私塾的创始人张家迪老师从非洲给我们带回来的哦。说到这个安全和卫生，也有人在问说，听说非洲有很多的虫，是这样吗？家迪老师，你不怕吗？会不会被咬一口就能要命的那种？ 其实肯定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当树木或者是植物繁多的地方，虫子的可能都会比较多。但是就是我去之前其实打了一个黄热的疫苗。就打了一个疫苗，就是可能去不同的国家，因为非洲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嘛，然后不同的国家差别也是有的。你像我去的肯尼亚这块，就是我会打黄热疫苗，可能不去其他国家可能还有其他疫苗，这之前都会打，所以还好。在当地其实就是说可能在饮食方面哈，喝水啊饮食方面会比较注意，其他方面虫子来说也有被咬的啊，也有被咬，也有发生危险的，就比较注意吧。比如说去草原上，就是比较建议的就是要穿裤子呀，然后能把身上给裹得稍微严实一点啊，然后诸如此类的，包括喝水也是尽量可能说喝那个矿泉水，不要直接喝他们的直接那个水管里面出来的水，这肯定不行的。 瓶装水要安全一些， 对，要喝，对，要喝瓶装水，包括吃饭也是一样，对，就会自己注意一些。 这些因为去非洲旅行，现在对于国内的受众来说，也不是一个说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在你决定要去之前，像刚才家迪提到的，我到底应该打什么样的疫苗，然后以及这个饮用水和食品的安全， 对， 我觉得可以向已经去过的人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是， 还有一些官方的建议啦，这个疫苗的建议我们就不提了，因为你去到不同的国家它就会有不同的建议。 对， 当然大家对于动物的好奇来自于说非洲是不是真的可以到处都看到大象和狮子，是危险无处不在的吗？安全性和这个动物到底有多少？ 其实 只有在就是野外，它比如说它的城市的附近就有这样的野生公园， 嗯， 然后你可能就能看到，但肯定不是到处了，因为它还是有很多城市化的建筑，它的城市化的建筑也还不错， 嗯 啊，比如说 不要想象我们去了个大野生动物园一样， 对对对，它不是说所有地方都是这样，那就不行了，对，它还是有城市化的地方，但是马赛马拉像这个地方的话，它就是比较有名嘛，就基本上很多人游客去看动物大迁徙都会去这个地方， 嗯， 对，那么这个地方是一望无际，全都是大草原，那真的是到处都是动物。而且说到这儿，就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它就是拔地而起，在草原上拔地而起的这种小民宿的旅馆。 嗯， 然后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我第一次感觉我睡觉的时候有这么多室友，就是感觉我听 这条我看到了、 我听到了大象的叫声音，我听到了那个狮子的声音，听到猴子的声音，就各种各样的声音在我耳边，真的是很近。就是晚上当时听当地人说，就我们睡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大象就过来吃附近的什么什么草啊，或者什么猩猩还是猴子就是掠过啊。 会建议你们不要出门吗？就是像这样的旅馆它会有一些安全提示， 它晚上是绝对不可以出门，而且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它就是它的安全性做的还行，就是说它会有当地的马赛人，就是马赛人，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网上去查他们的这种属于非常部落的那种人哈、他们是专门会，他们可以杀动物，杀狮子，就他们的成人礼行就说，据说是要杀一头狮子，但是好像现在说要保护动物，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了，但之前他们都是这样，但是我见过的当地的马赛人，我说你们之前有没有就是说杀过，都有，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成人礼、对，然后所以他们都会在成夜的巡逻，比如说我要从酒店的大堂回到我的房间，经过一条小路、那可能会有动物窜出来，虽然他们做了这个旁边的这个围栏哈，但是保不齐，所以都会有人马赛人带着你，他们就是穿着当地的非常那个特色的衣服，然后拿着一个类似于长矛的一个东西，他们的武器，然后就像警卫一样，就是保护你， 你看、 这 也是当地特色，只有你去了，当然它不是遍地都是大象狮子啊，但是在比较集中的区域，如果你真的想感受，是可以做得到的， 是 跟这些动物为邻，去感受一下、晚上他们也在你旁边活动， 对 啊，就都是活的啊，这种感觉。好啦，大家这个看到了加迪跟就是当地人一起坐公交车啊，也会有一些好奇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交通工具啊，包括说当地人的问题，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也就是我们的半点十点半之后，马上就会回到了想生活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着 Demo 音乐私塾的创始人加迪老师去非洲走一走看一看，下半段他要用他的吉他来讲述一下非洲采风的感受了、 okay. 一会儿见喽。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莽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温都水城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国博二十七岁的安徽选手徐百峰，他以566分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的跟迪某音乐私塾的创始人张家迪老师去到非洲看一看喽。下半段我们要请家迪唱歌了。 现在就唱吗？还是 带着吉他去旅行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还是音乐人独有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和接纳的方式。你也会用这种方式在记录你去非洲这一路的感受。 是的， 然后回来呢，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再把它传递出来。 对对， 会不一样了，会我这种啊，就是没有办法润色的语言。 其实那个微博里面的图，第一张吧，图一，那个非洲小哥，他就是我们在河边认识，当时我们去那个，我忘了那个城市名字，突然忘了。就我们去那儿去划那个船，去干那个看河马和一些海一些鸟类的时候，然后我们收船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小哥们儿，然后他就旁边就，因为我们当时在弹琴嘛，我另外那个就是跟我一起去非洲的那个朋友，他本身他也是会玩吉他和钢琴的，然后我们在那儿弹琴唱歌，然后呢他就过来一直看着我们，后来就开始聊天，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带了一个非洲鼓过去嘛。然后他就说， 你们真的很齐备。 然后他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然后我们就说当然没有问题。然后他就打非洲鼓，发现他打得超级的厉害，真的是 人家什么叫与生俱来， 没错、 啊、 然后 这鼓叫非洲鼓。你让人非洲小哥不会打。 然后打得超级厉害，我们就一块玩。 然后我们一块儿就是要合唱了我等会儿想要唱的一首歌。 哎，我真的我说一个就是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的这一个玩笑话，就是大家远看，因为现在你们给我留言啊，我都是只能看到第一张图的，你知道吧？就是这个，那就不点开。我一直觉得他戴了个面具，就我当时还在想，我说哎。我说佳迪他们是参加了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仪式吗？是个什么仪式，需要戴一个像头盔一样的东西。 是， 但实际上的人家只是一个非洲小哥，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而已，黑色的还是毛线帽。你们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就真的绝对不是我这个眼睛花了， 是的，是的， 特别有意思。 就是其实非洲，我这次去了非洲也才知道，其实他们的黑是分不同的，他们还分不同的肤色的黑。 对，其实你说我们在北京大街上，你去观察，你也会发现 是，就是它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吧，或者是种族，它有不同的黑法，有的是那种超级， 有的是炭黑， 对，有的是咖啡黑、棕黑，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去了之后才知道，那个 还有一种那种有点泛红，你会觉得他们皮肤会， 对，有的有的有的， 对，其实所以第一位小哥他就是那种炭黑色， 对对对，没错没错，他是 真的很，哎呀，怎么办？我就觉得有一种很正宗的感觉，你知道吗？就觉得哦，这才是去了非洲。好了，在唱歌之前，刚才佳迪老师也说了，你看图一当中的这样一个非洲小伙子，是不是在非洲我们遇到的？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人，我们可以说大多数的人会像是刚才那个说一吃饭就要尬舞，是不是这样？所以遇到了大多数人，他们都是可以，你想要唱跳，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非洲人他都具有这个能力的，就是说真正他跳的可能会跳的非常好，节奏感非常好，但是一般在城市居住的人正吃着饭肯定不会跳舞，不然那个餐厅就爆了，每个餐厅都成一个像迪厅的感觉了， 舞池都是一个大舞池。 对他们，但是在他们那个部落啊、民族，像当地，可能像村落里面，我觉得他们是这样的，他们可能就会吃饭，就会跳舞啊，围在一圈之类的， 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对， 不需要很特别的仪式，说跳就跳，说唱就唱， 是的，是的， 真的，非洲鼓也是每个人都会打，分好坏吧，分程度， 我觉得还分程度，对对对， 有的初级， 但是我觉得很多很多男士们应该都会，我感觉是这样，对，就感觉他们看着就像会了， 这节奏感就莫名的好， 是是是， 这样好。刚才上半段没有说到这个坐公交车这个问题， 公交车这个事情， 是因为是这样啊。因为你们前面就自拍的这个小哥是你的那个同学， 她其实是个女生 哦， 但她是短头发， 自拍的小妹妹， 小妹妹， 就因为她戴了一个 口罩， 对， 其实是一个头巾给围起来 啊，对，所以呢，我们听众就会好奇说，是因为就是非洲，比方说它会有一些动物的味道，然后会有一些人本身也会有一些体味， 没错，没错，这个也不是歧视的意思，这 是 因为 不适应， 对，这是因为他们本身他们的皮肤啊，他们的这个生存状态， 他们吃的 环境，对，是这样，所以他们确确实实那个体味真的是不是盖的，就你想象一下，就是超级有严重， 你是不是要把自己喷得特别香然后就可以， 反正就是当时我也其实有点很难呼吸，因为确实那个车很挤这个故事其实可有讲头了，但是我简单一说，就是我们 觉得，简单一说，我们是不是就这个午饭也会受到影响？ 就是，我们知道北京地铁最挤的时候是很挤哈，那他那个挤可比我们那个挤挤的超级多的多。他那个公交车是不把 他 当公交车看的， 他没有一个上线的人， 他没有上线，这就是最主要的问题，他没有上线，而且重点是每一位乘客根本就不在乎挤不挤。他们 也不在乎说我是不是坐在别人的腿上 了，他们没有人抱怨，没有人介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好意思去介意，也不好意思说，你说多了整车人打你也不好。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就默默的忍受就好。 对，然后 所以拍照的这一位啊，就是后面的人也是知道他在拍照， 有些好像看到了他在自拍，对，但他其实确实是他受不了这个味道。你像我和我旁边那位那个男生，就是我说的叫花世界， 你俩真的就表情有点尴尬， 还比较，对对对，我俩就还好，就没有太夸张，但其实是这样，就是味道确实很重很重的， 而且其实坐非洲的公交车，我第一次坐非洲公交车，这还是比较小的车，这是一个小小面包一样。我第一次坐他们当地的公交车，我那个朋友跟我讲，基本上除了他，或者说像这次带我，很少会有中国人，甚至各地游客，基本上没有人会坐他们当地的公交车的。 嗯， 因为一上去之后，就是说实话， 晕是吗？ 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坐他们公交车还是比较触动的，就一上去黑压压的一片， 哦， 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当你还没适应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很沉，这个整个的环境很下沉的感觉，真的是所有的人在盯着你的时候，然后他们的皮肤很黑很黑，当你看到一双双白色的眼睛盯着你的时候，你一上车的那一刹那的感觉，还是哎挺奇特的啊！但是后来慢慢适应的时候，还会在公交车上跟他们聊天。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气味是驱散不走的。 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嗯、 当然了，加迪也说了，就是正常的游客， 对这是 你不是一定要走、很人文、很 local 的线路的话， 对， 只是旅行 还好 就还好。 对，就是你打车呀，或者是旅行公司一起包这个大巴呀、车都还好。 但是反正你要做好这个准备。 对。 可能你平时在国内不太喷香水，我觉得去了可以备一小瓶 啊，可以 随身装 的 那种啊。琪琪姑姑在问说，去的是非洲的南半球的部分对吧？说跟我们是反季节，对， 是 这刚才上半段其实我们提到了这个季节的问题啊，加迪也提到了，就是他们其实只有旱季和 雨 季的分别， 对， 他们没有四季很分明。但是呢，你要看动物大迁徙，确实是要在我们的夏天。 对，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就是在 七八九 对， 这三个月去，然后呢，确实加迪他们这次主要去到的是南半球的部分， 没错，没错，在东非， 对，所以呢，会是北京春天的感觉啊，倒也不是没有到冬季那么的寒冷， 对， 还有人说那边吃的怎么样，会适应吗？吃荤还是吃素呢？ 啊，这个其实在不同的地方它有稍微不同的，比如说城市和这个比如说我们去马赛马拉这种地方啊，就大草原吃的东西稍有不同。在城市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因为之前比如说肯尼亚这个国家，它之前是英国殖民的嘛，那么它保留了很多的英国 的 传统，英式的传统，比如说他们当地所有的店面全都是英文。 嗯， 哎，想象不到，这是之前我不知道啊，我觉得肯定我看不懂，没想到他们全都是英文。 嗯， 啊，可能会有一些非洲当地的马赛语之类的东西，但基本上都是英文，每个人都会说英文。他们有很多的西餐厅。 嗯， 哎，所以在城市里面，你其实如果不考虑到当地的人的肤色的话，其实也蛮像国外，就是那种欧洲或者欧美这样的感觉，都是英文，然后西餐厅、咖啡啊什么都有。 嗯， 啊，然后当地的餐也有。我在马赛马拉的时候，我们专门去附近的小村落吃。啊，很奇特啊，很奇特的东西，就我叫不出来，现在不太记得名字了。 嗯， 就做法很奇特，蔬菜偏多啊，但是也有肉，总之还是味道很不一样的啊，很特别，很特别。 总之还是要你们去自己感受， 对，比较重口味啊， 也没有说一定是好像就特别大荤啊， 没有，这还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啊， 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对的， 好啦，那我们。因为有人说想要的就是请加迪推荐非洲的人文行程，那这肯定不是我们一期节目可以推荐的了。 对对对， 那下一次我觉得真的加迪可以带上你这位常年不在国内的同学，趁他在国内的时候， 哎，对对，有机会他回来的时候可以带他来咱们节目直播间， 请他来推荐一下我们具体的人文的行程。 没错， 今天呢，我们跟加迪还是就闲聊啦， 对， 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重点我们不是要听歌吗？跟你们都问的太紧密了，问题问的太紧密，来不及。一听，还有人说是不是非洲人的黑啊？还分磨砂黑和亮面黑。 这个 不，我觉得他们的黑就是油亮油亮的黑。 大部分是这样，对，大部分是这样。 跟他们，我觉得还是饮食习惯和当地的这个气候也会有关系。 是的，是的。 好啦，我们要和图一当中的这位非洲小哥哥再回顾一下当时跟他一起唱的那首歌了。 啊。 嗯，那个其实是你跟你的好朋友在唱，然后他就这样加入了吗？还是你们商量出来一个大家都会的歌？ 其实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在唱一些各种各样的歌，都唱了。但是这首歌呢，是我那个好朋友他本身就会， 嗯， 他之前跟我唱过，所以我有印象。但是我没想到，就是这首歌这么流行。 就是在非洲这么流行， 哎、超级流行。他这个名，他这个，因为他这首歌本身就是一首欢迎的歌、 哦、 啊，所以很多人都会唱。 嗯， 然后当时我们唱的时候，除了那个非洲小哥，其实还有一群当地的中小学生吧，大概是那个年龄， 嗯、 他们也是过来旅行，像春游一样啊，像春游秋游一样过来、 嗯， 然后他们拍照，然后希望我跟他们拍个合照，我们就过去给他们拍。拍完之后，我说我们一起唱歌吧。然后一弹这首歌，他们所有人都跟我们一起跳，一起唱那首歌， 所以你 超级的欢快。 真的是很了解当地人 啊！对，他是在非洲行走，他是不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不会坐飞机，不会去坐大巴，行走或搭车，在非洲好几年，所以他是超级超级资深的一个人。 哦、 嗯， 所以他也是知道大家都会很流行这首歌曲。 对对对对，是这样、 嗯，一个欢迎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吧。 好。其实这首歌我唱的并不熟啊，大家不要期待我唱多好听，就是给大家唱一下这个意思， 打个样吧、 啊、对，打个样，对对对，这是那个当地的那个语言哈。 嗯 Jumbo Jumbo Mana Harabi Garni Musa Desina Wagini Nawaki Beshwa Kenyani Yelu AkumataTaSee Jumbo Jumbo Masana Arabic Guinea Musuri Sana Wagani Necrispino Canada Yellow Akuna Matata 诶这么一样、 哦、诶所以他这个这 最后一句听懂了吧， 对对对、这是 当时大家如果看过狮子王那个动画片的话、都知道 Akuna Matata、 嗯、 这是非洲的一个语言，它叫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意思、 哦、 就是没问题、 哦、 成， 对，就是我一听到这句我就说哎，怎么这么熟呢，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是当时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有最后一句我能跟他们合唱，我刚才跟大家讲我不是默唱的，我是看着歌词唱的否则我会记不住，因为这是马赛语，好像是马赛语，就当地非洲的语言，对、啊、 嗯，就是哎，你看总是会唤起我们在记忆当中的一些的部分啊，虽然我们还没有去非洲行走，但是刚才嘉迪的这个你这个节奏感，其实在当地加上非洲鼓应该 对会很好很好，我是一把吉他比较单薄、 对会更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这首歌唱起来非常欢快，它其实大概意思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非常非常的简单，它 Jumbo 就是 Hello 你好的意思， 嗯， 大家可以学一下啊， Jumbo Rafiki 是朋友，比如说我会说 Mimi Rafiki， 就是说意思就是当地的语言就是 Hello 你好，就是 Jumbo Mimi Rafiki 我是你的好朋友上来就说我是你的好朋友、 见到非洲朋友就得这样子打招呼、 他就是、对他就说就是 Hello 你好，然后你好吗，然后他就是对话的形式，我很好，然后他说好的外国朋友们你们非常的受欢迎来到肯尼亚，来到非洲，这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然后最后是、There's no problem 就是没有问题，阿库纳马塔塔，就是什么来这里没有问题，就非常的欢迎的歌， 很简单的一个欢迎歌， 对，非常简单，对对对， 但是就是因为它的旋律，反正给我们的感觉也很上口， 对，很上口， 很 快就学会， 反正总之也像很多歌了， 对对对， 音乐就是相通的， 没错没错， 也会像很多歌，所以也会有人啊，就是看了嘉迪的图片之后，说就图片的观感来说比较另类，没有感受到非洲大陆那种热烈的芬芳。说这就是一般人的非洲之旅。 对，其实说实话，就是说，放大的说的话，就是比如说图六和图六，就是我在马赛马拉草原上拍的一张大象和 Dimo 的一张卡片的合影。 嗯， 包括我做那个热气球也是，包括最后一张图九，我是在马赛马拉草原上弹琴，我没有放特别多大家认为比较燥热的这个图的话，其实那只是我们对非洲印象中的，可能是我们对非洲印象的90%，但实际上那只是非洲10%或者5%的这个部分。非洲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它的每个城市、不同的国家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没有展现太多那个照片，就是想说，其实非洲跟我们想象的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去了之后才会知道。 对，他也说了，就是意思就是这也不是一般人感受到的非洲嘛。其实嘉迪之所以会选择跟这样一个一直在走人文路线，甚至自己靠行走靠双脚已经去 在非洲行走过好几年的这样一个朋友继续走这一趟非洲之旅，也是不想要太走很寻常的路线， 是 不是可以去开辟一些真的哦可以再回来 对 新的分享新的认知，也刷新一下自己对非洲的 认知。没错没错 啊，就有朋友说就听懂了狮子王同款可以，这也可以了， 对对对， 就是没有问题， 跟我一样，对。 还有朋友问，非洲是不是音乐都比较偏黑人音乐，就是那种部落式，节奏感很强？ 是的，是的，肯定是这样。就是考虑到当地的音乐来说的话，因为比如说说到流行啊或者怎样，其实可能国内的很多中文流行歌曲跟英文流行也比较相似哈。但是说到当地的音乐肯定是这样，非洲的音乐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有意思，他们的当地的音乐表演我们有看过，非常的就是那个音乐是鼓舞人心的啊，是让你想动的啊，是这样。 是这个尬舞的部分啊，还真不是人家说我要特地为欢迎你， 他就是这样，对，他就是这样， 是那个音乐起了，你自己也很。 他们甚至都不用那个乐器，他们之前我说那个刚才我说在饭店那段舞蹈没有乐器，就是人声，他们会唱和声部，那个和声不是那种旋律的和声，是节奏的和声，就超级有意思，没有乐器，就手脚。然后加上他们的嘴巴，然后喊一些口号类的东西，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这个视频可以放给大家去看啊，很多好玩的视频，这次录的， 我觉得光整理视频， 好， 对， 就很久，包括照片。其实就是刚才你不是问我说，是不是我发东西很滞后？就是我在目前从朋友圈和微博里面发的照片，我觉得不足十分之一，可能只占了5%的这个素材量，超级超级多， 每天都会有一些 很多新发现， 全新的感受， 没错没错。然后其实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在那边发现了，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就是中非这个友谊啊，中国人真的是非洲人的好朋友，这个不得不说 非常受欢迎， 对，就是第一个是非常受欢迎，而且呢就是说当地确实很多，比如说火车呀，他们的公路啊都是中国人帮他们建造的，我当时去蒙巴萨的时候坐那个火车，我就从进去火车站开始，拿到火车票的时候开始，我感觉像回到了中国，这怎么似曾相识呢？ 这票怎么长这样？ 浅绿色、淡绿色那个票，除了上面是英文，其他都一样。然后上了火车是发现跟中国的火车一模一样，包括那个桌子上那个餐盘都有。然后它那个车厢上面有两个国旗，一个是当地肯尼亚的国旗，还有就是中国的国旗。所以他们对非洲人其实他们就非洲人对中国人还是蛮友好的，他们也都记得就是中国人的好。而且当时在一个我们住的酒店看他们表演的时候，有一个乐队，然后他就在唱歌，然后我那个好朋友认识他们当地的人嘛，就说这是我的中国来的好哥们儿，他是音乐人，你们一块合作一下，然后我就上去跟他们一块临时的即兴的弹琴唱歌，那个主唱是一个女的非洲女人，唱歌非常好听，他竟然主动跟我说，他英语跟我讲说我们唱一首中文歌吧，我说 Are you sure？ 你确定吗？他说 Yeah。 最后唱了什么？ 他说 I know 邓丽君。 哦。 然后我们一起合作了一个月亮 代表 我 的 心。 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当时录视频了吗？ 有的有视频，他唱的中文版。 我们也要看啊。 对、 这个、 我弹的吉他超级有意思。 其实你看这也是反映中非友谊的一个部分。 是。 也可以一部分的打消大家刚才那么多的疑问了，就是安不安全，能不能去，现在去了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是。 今天我们只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对。 但是嘉迪已经许诺了，我们会再找这个行走非洲的这位好朋友来讲一讲，跟你们详细的推荐一下人文之旅到底应该怎么走呢？感谢嘉迪。 好的，谢谢大家。 我要去听歌了我还得认真上课呢，下次给你们表演。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